预填单的一个功能了。 嗯 啊，同时呢，我们这个系统会自动把您的这些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柜台的系统里面，这样免去了客户来填单的一个时间，大大缩减了业务流程。 就是我不用再填单了是吧，刷这个身份证或银行卡的同时，在选择那几步的时候就把这个单子其实已经填好了， 那些信息已经传输到我们的系统里了、客户只需要签字确认就可以了。而且比如说您要是在路上遭遇到了堵车，然后又着急想在银行办业务，您也可以采取预约取号的方式，您拿出手机进行预约取号，生成一个二维码到我们的这个智能预处理系统扫描二维码，您的之前预约的号码就会出来了。 就是在手机上要下载你们一个客户端是吧？ 我们的手机银行，建行的手机银行、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哦， 非常的方便。 啊、这是第一个区，智能引导区是吧？ 智能引导区。另外一个呢，这个区域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我们的小龙人。 小龙人。 小龙人 是机器人吗？ 是的。它是我们的一个小的一个机器人。别看它小啊，但是它的功能非常的重要。它其实可以作为我们大堂经理的一个小助手。有客户来了，它可以帮助客户解答一些常用的问题。另外一个，它可以引导到客户到不同的区域办理业务。另外一个呢，比如在客户等待时间比较长了，他可以给客户进行唱歌跳舞，缓解客户的一个压力。 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在大堂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小小的机器人来走来走去是吧？ 对的对的他也算是我们风筝之行的一员了现在。 也是一景。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您来到我们这边呢，在我们的互助体验区的时候呢，您还可以逛超市。因为我们是有一个金融超市。我们把目前建行主要的一些对公和个人的产品集合成一个芯片的模式。然后客户呢就像在超市里边选择产品一样，或者选择商品一样，选择他感兴趣的这个商品，只要轻轻一晃，那么他这个产品就会以相应动漫的形式会在这个电视，超市里的电视会呈现出来。非常的直观。 我们这个超市也是网上的一个超市是吧？还是说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大堂里有一个超市？ 有一个小超市。 并不是虚拟的超市。 不是虚拟的。 可以逛金融超市。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区域叫居家银行。那么您到这个区域以后呢，就像您回到家里一样，然后您可以在这里看电视。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两个重要的功能是，您可以在这里办理一些金融业务。也就是说您现在不光可以通过手机的渠道、电脑的渠道，您现在还可以在家通过电视这个渠道来办理一些金融业务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您还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免费的体检。我们在这里边预制了一个体检的模块。相当于给您配置了一个私人医生一样。 比如说在这可以量量血压。 血压 是吧？测测脉搏什么的。 脉搏、血脂都可以。 反正我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不觉得这个寂寞。 对呀、而且这个我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都愿意来进行尝试和体验。其实按照我们智慧银行来说呢，其实很多老年人他可能 不太善于操作，对。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呢，更加吸引老年客户的这种关注度。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在比如像我们的电子银行服务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设备，叫我们的智慧柜员机。这台机器设备呢，就是目前它可以替代我们柜台80%的业务，基本上我们目前来的客户都会引导到这台设备上来进行办理。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客户到这台业务办理呢，您比如说一个开户，如果您在柜台进行操作啊，基本上得有5-6分钟。但是您在这个机器设备上办理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了。 节省了时间。 节省了时间。而且它不光是开户，电子银行签约、结收汇等等等等一些很多的业务，除了现金业务以外都可以办理。 所以说它不仅节省了时间，其实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 没错。而且据我们后台数据的统计，现在我们支行70%以上的业务全部迁移到这个机器上办理了。而且我们周边的这些客户，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于使用这台智慧柜员机了，因为他们确实体会到了这台机器的便捷了。因为基本上不用排队，而且那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其实我们上银行最怕的就是这个排队。 排队，对。 有的时候一等要等很长时间。 对的。 啊， 其实我们智慧银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